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个湖水公园了。 没错，那位于韩国京畿道的高阳市的日山湖水公园呢，其实是作为一个就是有花与湖水的城市之称的这高阳市的一个象征哈。那虽然里面的湖水是人工湖，但它的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个公园是在1995年正式的这个开园的哈。 是的。 那日山新城市开发的时候，这个公园也是随着一起开发的。这里有很长的很长的这个散步的专门散步的一些路径，以及自行车专用的一些路径哈，可以供大家去运动。那在周末呢，还会在这里举行各种各样的演出和活动，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文化空间了。 是的。 那所以说这里是个随时可以和家人还有情侣或者是几个朋友前去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去处。那不仅是当地居民日常可以进行非常自由去休息的一个空间，同时也有很多外地人也会特意前往到这里。对，这个公园在韩国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园。 没错啊，我就是特意前去的。 我也是。 刚刚提到了可以和家人，可以和朋友，一起去， 没错， 对吧？还可以和恋人一起去约会。我觉得一个人来这也是不错的， 没错， 对吧？当然，这个心绪比较杂乱的时候呢， 静心， 对，找一个角落，草坪的角落，然后你就搭个小帐篷，单人帐篷，你在里边一躺，就可以非常的安静。 没错。 所以这个地方呢，听起来是这种完全开放的一个空间了，它会有一些时间的限制吗？ 这里是年终无休的，而且是免费的。那利用的时间是按季节稍有些不同。那11月份到3月份为止是早上6点到晚上8点可以去利用。那4月份开始是凌晨5点到晚上10点可以去利用。那现在是冬天，人可能不是很多，但是马上就到春天了嘛。等天气变暖的话，来这里骑自行车散步的人，还有去赏花的人肯定会络绎不绝了。 还有野餐，在 野餐，对，没错， 因为它附近就有一些商圈，大家可以去吃，所以这个公园呢听起来很不错啊，很自由，但是呢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个时间，晚上基本上是不可以的， 对吧 啊，过10点以后呢可能有一些安全的问题。 对， 太黑的话您走到湖水里边怎么办？ 对，特别是小女生还是不要自己去了。 但是一提到这个湖水公园啊，会给人一种非常开阔， 对，清爽， 对，一般人工湖它会修得很大的， 对， 既然都投资了，为什么修那么一点点呢？ 没错， 这个湖水真的是很大，对吧？而且有很大的这个湖畔的感觉， 没错， 而且呢，这个湖当中有一个很壮观的大喷泉， 对，那如果大家白天去的话，就能看到这个喷泉了，这个喷泉高是10米高的一个喷泉，喷出的水，对，很高。那除了这个大喷泉之外呢，在这个公园的一些阶梯或者是公园的一些平地上，会有很多小喷泉供这个游人去， 现在小孩子就在这里， 小孩子喜欢在这里玩， 对，玩水了，乘凉了， 没错。 有的时候就觉得，哎，要小孩就好了，我也可以去那里边浇浇水。 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里边的这样的一些设施了。 是，那湖水公园本身的这个散步路径和自行车的这个行车路径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好。那沿着这个湖水呢，自行车的这个路径总长约为5公里左右。那散步路径会更长，大概为8公里左右。那自行车呢，在公园外面有专门可以去租借的地方，大家可以借来骑。那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人会去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多种多样的运动。那最近还会发现很多人啊，大概是中老年人会比较多去打这个门球。国内也有很多。 是，一般都是爷爷奶奶的。我估计可能也会慢慢的向年轻群体扩散，对吧？因为他我觉得也是需要平心静气的。 对于 这种浮躁的现代社会来说呢，应该是有一定帮助的。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开阔的公园里啊，你去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我觉得这个运动呢，你不会感觉到累了。 对， 你会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和这个其他做运动的人做一个眼神的交流， 对， 也是不错的，心情会很好。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真的很爱运动，他出去旅行的时候，他一定去找那种酒店里有健身房的啊， 没错，没错，很多人 或者有游泳池的啊。那如果说户外有这么一个公园，你去租辆自行车来骑一骑， 不错， 在旅行的时候哇，那也是一种别样的一个感受吧。 对。 但是这个大公园里边呢，听起来好像是我们休闲的一个主要场所，但是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吧。 是，因为我前不久还去了嘛，所以里面发现里面有个小动物园，然后里面有一些兔子，还有狐獴，还有松鼠、鹦鹉、孔雀。那前几天我去的时候还有丹顶鹤，是中国政府送给高阳市的。对，作为一个纪念。 对，这可能就让我们的中国朋友更开心了，对吧？ 没错， 在异地也能够看到自己的老乡的感觉。 是。那这个动物园